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咧，先讲讲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吓。今日东涌日东一村如日楼啊，进行围封强检，检测而家已经开始咗啦。咁啊，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吓，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马鼎盛同埋马恩慈。咁啊喺电话里边咧就有许晶。喂， 系 两 位， 听到噶啦， 好，系各位听众好。 好，咁大家都知道啦，你都预料到噶啦，今晚唔讲呢个题目点得啊？啲听众都唔放过马鼎盛啦。 唔系，大家唔话， 普京悍然入侵乌克兰啊！ 呢、這个题目咧，开始我系咁定嘅、 啊， 后尾睇睇个战况咧，要稍为转一个角度。 哦， 个题目咧叫做普京偷袭乌克兰。 喂， 因为开始咧 降咗好多级、啊，由悍然入侵变咗偷袭、啊。 讲事实，讲事实，因为一开始咧，大家都知道普京好恶， 系啊， 俄军咧相比之下比乌克兰强咗，唔系一班半班嘅。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就强调佢悍然， 系 啊， 啊，即系虽然系坏蛋， 嗯、 但系比较恶死嘅坏蛋。 系。唔係，即係呢樣咪呃咗我咯嚇、 啊 啊！即係頭先我哋咪前開咪都講啦，我預期普京應該幾日裏面就收拾咗是但一個城市㗎啦。 但係講事實咧， 就唔係喎，原來 係動武之前，大家都記得有一段古仔嘅， 係 嚇、啊、美國曾經就話普京會16日喐手， 係後屘又唔係 咁咧。16日冇喐手咧，就所有俄羅斯同佢嘅呢個粉絲就喺度大鬧西方， 係啊， 大鬧西方，話佢咧製造入侵嘅謠言， 嗯， 即係佢到最後一刻咧，普京同呢個俄羅斯嘅電台嘅媒體啊，仲係話我哋唔會打嘅， 係、啊、我哋演習啫。 咁所以佢就係製造一啲假象嚟麻痹， 嗯， 亦都有效。 係 烏克蘭咧嗰、那個總統澤連斯基，佢又話：喂，你哋唔好去渲染戰爭呢個氣氛啊！ 唔好嚇人啊！ 冇呢回事啊！咁所以我哋睇到烏克蘭喺備戰方面咧非常之差。 係 第一。冇宣布緊急狀態，第二冇動員呢個後備軍，第三佢嗰個防備力量啊，喂，你好唔好都埋啲地雷啊，係嘛、 啊？ 都要有啲障礙啊，嚇冇、啊，所以咧偷襲，所以我就鎖定佢偷襲呢個主題。咁、今日咧，我哋好少時間，得三節時間。 係啊。 三日時間，我諗咧，我哋同呢個許博士一齊要講討論四個問題。 係 第一，四日啦，24、25、26、27啊，而家28啦。 係啊， 俄侵烏四日嘅戰況，即係我哋盡量去接近嘅事實。 嗯， 因為大家都吹牛㗎。 係一定嘅，一定嘅。 咁個戰況係去到邊度？咁啊，大家要即係。首先要搞清楚個事實脈絡先。第二，即係烏克蘭軍潰敗嘅原因。 嗯， 佢確實潰敗。 嗯， 四日唔到已經兵臨城下啦。 係啊，係 嘛？ 嗯， 咁啊又逼降啦。 係， 好啦。第三，普京開戰嘅目的。 係， 咁啊呢幾日已經有好多媒體問我啦。普京到底想點？ 咁佢自己有講 㗎。 即係背後真正嘅理由，你嘅意思係？ 即係佢目的通過呢一次侵略，佢想達成咩目的？咁啊，呢度要探討下。最後咧就係、是、西方，西方到今天為止都係話我唔出兵嘅， 係 啊，但係佢進行緊經濟戰、法律戰，同埋軍事上嘅備戰， 係軍備戰。 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展望。未来的一些依据， 好啊， 就在这里了。 好啊， 啊，咁啊，首先，许晶博士，你讲讲呢四日的战况啊， 简述下啦。 嗱，呢几日的战况就应该咁讲啦。其实就外界我哋攞到个信息就相对有限嘅，不过有几个特点啦。第一个特点咧就系、是，俄罗斯佢似乎唔系即系根据我嘅观察啦，佢似乎就唔系。調動一啲即係大型嘅夜戰部隊嘅，即係唔係以呢、這個 這個合成軍啊，或者是 C 或者是女的規模，咁可能佢都係即係以營啊或者團咁嘅形式咁去推進啦、啊。咁其中有個可能性咧，就係、是當然有政治上嘅考慮，政治上嘅考慮咁就可能一陣我哋有時間再隨隨分析啦。但純軍事上咧，都可能係呢個烏克蘭咧係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入邊咧係呢個城市化最高嘅國家嚟，即係比俄羅斯更高嘅。咁所以佢嘅軍隊咧就相對就化整為零啦。咁其次咧就係、是因為禮拜五開打啦，咁中間咧就據悉啦，據悉咧就話普京好似想等緊澤連斯基係咪就嚟即係談判，係咪去到白俄邊境等等咧、就據悉咧有差唔多24小時度咧係停咗火嘅。咁但係就算我哋唔計個週末有停火日子都好啦，咁其實相比起俄羅斯啊，尤其俄羅斯嘅陸軍，你所謂嘅即係大嘅炮兵主義啊，或者等等咧，佢哋所動用到嘅即係重型嘅武裝咧，甚至無比當年嘅俄羅斯即係真正嘅內戰啦、啊，今次都只不過叫做係即係前加盟共和國嘅準內戰啫，真正嘅內戰咧。就兩次嘅車臣戰爭咧，我哋見到用到嘅嗰個重型武裝咧，就相比起嚟講咧，今次係你講緊即係譬如係自走炮啊，一啲大口径嘅迫擊炮啊，或者係坦克各方面咧，其實相對係少一啲嘅。咁咧就當然啦，咁喺呢個地面部隊之外咧，咁喺呢個空中或者喺個超低空入面咧，我哋見到一啲戰術嘅轟炸機或者戰鬥嘅轟炸機係出現得比較多啲嘅。咁啊，當然入面正如馬老師咁講啦，咁其實入面好多真真假假，好多唔同嘅傳聞啊，究竟架蘇廿七係你嘅定係我噶？因為講真，大家都係差唔多。咁啊，唯一咧唔同咧就係個塗裝係有少少。咁啊，烏克蘭咧就我諗同國旗就無關啦。烏克蘭嗰啲蘇廿七就藍啲嘅，咁啊，我係俄羅斯啲蘇廿七咧就灰啲嘅，灰啲啊，太搶眼啦。咁但係總體嚟講咧，比起譬如話無論係講係車臣戰爭啦，或者係呢、這個普京去支援呢個敍利亞阿薩德政權啦，係嘛？咁即係敍利亞打內戰嘅時候啦，咁其實俄羅斯嗰、那個空襲或者係嗰個精確打擊咧，你見到係有唔少嘅，咁但係好明顯就絕對唔係出盡全力㗎啦。咁所以而家喺外邊，即係我哋見到一啲鳳毛麟角嘅信息啦，似乎普京個戰法咧就係、是個別嘅定點清除，即係好似佢做一個政治宣示咁，就話嗱你平民咧我就唔搞㗎。但佢所謂嘅平民唔搞咧，就唔係話唔打老百姓，即係你傻嘅都知，咁我梗係唔會無啦啦都係炸咗個民居啦。佢意思就係話咧，唔似當年北約去攻擊南斯拉夫咁咧，當年佢好多橋梁啊、發電站啊，嚇咁呢啲即係戰略具戰略性嘅民用設施咧，當時北約都係會炸嘅。咁但係普京今次咧，就似乎個定點清除咧，真係對於一啲譬如指揮中心啊、雷達站啊，更加唔好講係軍營啊、軍用機場或者軍民兩用機場啊，咁佢嗰個高科技手段主要就係咁啊，然之後就派出一啲頭先講嘅，可能都係營級甚至冇係排級嘅，即係小規模嘅部隊去作為一個滲透。咁當然呢個滲透就多少令到即係烏克蘭嘅民眾有少少草木皆兵嘅原因就係、是、第一。我問過當地嘅香港喺嗰邊嘅自由記者啦，唔好話戰地記者啦，自由記者咧，佢話其實真係分唔到嘅，即係烏克蘭同俄羅斯人係真係分唔到嘅，咁啊連個外貌穿戴都係分唔到，再加上咧，本身喺烏克蘭，無論你係俄羅斯裔定烏克蘭裔咧，本身粗俄語咧樣嘢咧係常見嘅，咁所以就嗰個部隊嘅係啦，係相遇，咁、那個部隊個滲透咧。就正如馬老師所講啦，咁唔單止係即係烏東嗰邊嘅戰士啦，或者東北邊哈爾科夫啦，係咪一個即係坦克生產嘅重鎮啦？咁甚至無去基輔啊等等嘅地方，你見到好短時間24-48小時之內咧，佢嗰個滲透係相對成功嘅。咁但係當然啦，你滲透到同你真係全面控制咧，又係另外一回事。咁最後咧有少少觀察啦嚇，咁咧就係都係零零碎碎嘅，就係、是。相比起唔好你話中國或者美國或者係北約啦，就算之前講緊高加索戰爭，阿美尼亞對阿塞拜疆咧，就嗰個所謂無人機嚇或者叫無人戰機嘅運用咧，其實今次係相對少嘅。呢個係令到人哋有少少嘅差異，就係因為喺個城市作戰入面咧，其實無人機嘅使用嗰個所謂嘅耗費比係幾高嘅，即係幾抵用嘅。咁所以點解會係咁咧？咁啊，請大家就再慢慢去探索一下。 咁啊，讲呢个战争咧， 希望各位心目中应该有一块地图， 是是 有一块地图。这个战况四日的战况呢，从简要来讲一句说话、俄军就叫做分进合击， 是 最后的目的是攞了首都， 是 推翻呢个政府， 政府 然后扶植一个系啦，扶植一个张邦昌。咁呢、四天嘅战况咧，我哋必须要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系 乌克兰军队咧系被四面包围嘅。 嗯嗯， 东面就唔使讲啦，有两个州已经系嗰啲叛军 冇得打噶啦， 叛军加埋俄军 系 喺度向西边推进。 嗯。 这个是东面的战况、 嗯、 而东面呢是战前乌克兰军的主力摆在那里的、 哦、 2014到今天八年呢、小摩擦是不断的，双方炮击、或者是小部队的这个进击、所以大家包括乌克兰军队的主要的 注重的目的在那里， 是 因为俄罗斯主要边境亦都喺东方， 系 啊，咁呢个系东面， 系 北边咧白俄罗斯， 系 白俄罗斯咧就系啱啱俄军喺嗰度进行咗一次10万人嘅大规模嘅军演，咁、估计咧嗰度系一个主攻方向， 嗯， 因为乌克兰嘅首都几乎离呢个边境最近嘅地方就 系、是、白俄罗斯， 啊，四日之内可以兵临城下， 嗯， 佢亦都系利用咗呢个地理嘅环境，呢、个就系北方， 嗯。 南方大家不用说了，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在14年占了以后呢成为他的军事基地。而乌克兰的海军是非常之弱的。孱弱到什么程度呢， 是 得一架军舰。 近乎冇。 一架军舰就是所有的导弹护卫舰2000多吨的舰仔，其他都是艇，即都称不上舰。所以俄軍可以好輕易喺敖德薩登陸。敖德薩話曬都係一個重要嘅軍港。 係 俄羅斯幾百年即係打生打死打土耳其佬，都係敖德薩。 係啊， 咁但係呢度睇出嚟咧，烏克蘭嘅海軍就不堪一擊。 係 咁啊，敖德薩冇咗以後咧，佢嘅海岸線基本上制海權就冇噶啦，冇噶啦，啊、海軍亦都冇曬咁滯。 唔西啦， 咁啊西邊啦，西邊大家要知道一個，唔係西邊大家要知道一個平時好唔注意嘅小國家， 係 亦都係以前蘇聯嘅一個加盟共和國之一，摩爾多瓦。 啊， 呢、這個摩爾多瓦咧雖然好細嘅國家， 嗯、 但係不可不知，佢、 嗯。 在蘇聯崩潰了以後，俄羅斯有一支兵是住在那裡的、 哦、 軍事基地，即是叫做海外軍事基地，還保留住的，你不用多少人，他就算是得、就是、一個牌，許晶說得一個營在那裡， 是都夠了， 他都是一個攻擊方向， 是 他是一個基地。咁我哋頭腦中就已經知道60万平方公里的烏克蘭是被四面戰略包圍的，内线作战有一个咩缺点呢， 是 就是无险可守。 是 你守边度呢，人哋四面都可以攻过嚟。所以即係点解乌克兰军队係手足无措表现出嚟， 是 第一日制海权冇咗， 是 制海权冇咗， 是 跟住俄军嘅地面部队、 嗯、 基本上为所欲为。 是 许晶话点解睇唔到佢大兵团作战呢， 是 唔需要。 是 不需要。而家据呢个西方分析呢，进入呢个乌克兰境内嘅入侵部队呢， 是 唔系我哋所讲嘅叫做系准备十几万甚至19万部队喺重兵。 是 冇入境嘅得6-7万。 是但嗰啲咩呢，嗰啲后备兵呀、啊、唔系后备兵、啊。 唔系佢6-7万已经够啦。 哦。 因为乌克兰名义上有10万。十万兵，其实许晶话斋，佢系分兵把守喺各个大城市， 哦、 所以佢摆住喺度就俾你包围嘅、 嗯， 但系你打巷战攻入去咧，就麻烦啲啦，就另计啦。 系， 咁而家我哋睇到呢个战况咧， 系 普京摆住呢个从军事上咧， 系 已经系全面入侵啦， 系 已经控制咗战局，掌握咗呢个军事嘅主动权啦。 嗯， 咁但系目标。 佢唔係話要打入去基輔，而係兵臨城下逼你投降。 嗯， 普京的目的好簡單嘅啫，佢都已經講出嚟啦、嗯。第一，非軍事化。喂，大佬，我係國家嚟噶嘛？喂，非軍事化咁。咁即係殖民地啦，殖民地啦，連法國維希政府都比唔上。 即係中國啲凡俗都唔係，即係中國都冇要元朝啊、明朝都冇要求韓國非軍事化，係咪先？ 所以即係烏克蘭潰敗嘅原因咧好多，其中之一咧就係、是、拿破崙有一句名言係咪㗎？話一隻獅子帶住一群羊。可以打贏一隻羊帶住一群獅子，咁呢個澤連斯基咧就是、一隻羊 帶住一群獅子。 烏克蘭兵咧，其實佢嘅裝備、佢嘅軍事思想係同呢個俄軍一脈相承嘅。 係 啊，許正話齋，大家分唔多清楚，一啲都唔奇怪。 係 攻克柏林就係烏克蘭第二呢個集團軍群。 哦，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1945年 嗰陣，打得噶。 第一支入柏林嗰支就係烏克蘭。 係啊，烏克蘭仲有兩個集團軍群，嗰個只係一個集團軍群。 咁咧唔係啊，澤連斯基指揮噶嘛，另外應該另外有大將指揮噶嘛， 係嘛？咁問題你係名義上嘅統帥啊嘛，係，即係你嘅態度。你打以前你撳住西方話你哋唔好嘈啊，冇仗打噶。咁呢種嘅思想係會影響十萬烏軍噶嘛？十萬烏軍都唔想打咁。係同埋佢獨立30年嚟，佢從來冇考慮過會四面包圍，俾一個強大嘅軍隊進攻嘅。所以你睇唔出佢有一個完整嘅防禦系統、國防系統係冇嘅。 哦。好啦，讲到呢度要听只歌先啊！咁呢只歌咧就系尹光唱嘅，叫做《岛仔自叹》。 第一只靓啊，冧啊六；第二只长三六，高脚七，仲甩只大头六。二三间瓜老神，输到我懵。日夜去赌场啊，嚟到时候，生意也唔捞，两头油。今日钱财输晒。成间青顶好人想揾错开头，话青又怕佢话我系空头，我问班老友姐，个个都拧下拧个头，筹码铺又炸嬲，手表啊当埋上滑马般啊收，手表戒指都当晒冚唪唥冇爆，早先分开眼，问你有乜收咧？我知道是金钞，就不用去某街头。拎啊冧啊六，长三六，高脚七，仲甩只大头六。二三间瓜老衬，输到我目。多谢多谢，赌场啊嚟到时候，多谢晒。二路两头油，今日钱财输晒咯，真系冇收。成间青顶好人想揾错开头，话青又怕唱翻两句啊！问人哋啫，佢拧下拧个头 ，thank you， 多谢。又炸嬲，手表啊当埋上滑马般啊收，手表戒指都当晒冚唪唥冇谋，早先不开眼，问你有乜收咧？输晒真系冇收，食间车顶土人想揾错开头，话车又怕弹翻转头，我问翻老友姐，咪拧下拧个头，筹码布又炸嬲，手表啊当埋上滑把般啊收，手表戒指都当晒冚唪唥冇谋，早先不开眼。谢谢

加起来呢，就是俾人做佢所想做嘅，咪即係放任自由。有种历史观点咪认为，而家大家将亚当史密斯视为西方自由经济之父，其实史密斯背后仲有一个法国经济学家叫做灰内。一啲学者认为 Laissez-faire 是灰内用法文翻译老子嘅无为概念。史密斯受到启发，利用咗灰内由老子借嚟嘅嘢，自己融汇之后写入咗如今被奉为西方经济学圣经佢嘅国富论。但係佢冇直接引用 Laissez-faire，而是强调市场自由运作，自然就会有无形之手来从中调节。这些学者认为亚当史密斯经济理论核心思想是自由，主张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竞争，不需要政府介入，和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有相似的地方。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大意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不知道他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都会赞他，再次一些的统治者人民怕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蔑视他。这一派学者相信欧洲传教士将中国文化和思想传播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潮里面，灰内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在1758年将无为译成 Laissez-faire。咁而史密斯构思国富论嘅时候，喺巴黎征询过灰内嘅意见，因此就相信灰内有关老子嘅观点介绍，一定程度上对史密斯嘅自由经济思想产生咗影响咁样话。不过需要补充嘅系，灰内同史密斯本人都冇证实过呢个讲法，只能够当系其中一种历史讲法啦。即使有关，有冇片面理解无为呢样嘢呢？又系另一回事啊！南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喺直播室咧有馬鼎盛同馬恩志，咁啊電話就有許晶嘅嚇，係咁啊好啦，講節目之前咧又要講講嗰個抗疫快訊啊。今日咧東涌日東一村如日樓進行圍封強檢，咁而家呢個檢測已經開始啦，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樓檢測。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啲簡單嘅嘢啦，咁啊要講下烏軍咯喎，馬鼎盛。 烏軍佢由於冇準備啊，真係冇準備。 係 雖然係從2014年開始，係面臨戰爭，但係佢冇接受一個咁樣入侵嘅準備。係啊，咁呢個有好多原因嘅，但係我哋仲要睇，關鍵係個軍隊佢嘅態度如何。如果大家都知道泽连斯基唔识 噶 军事噶，呢啲唔出奇。全世界所有一个都系外行。 喂，普京咧？ 啊，普京当然外行啦。喂，你系特工嚟嘅咋？你系特务啊？你系搞阴谋诡计嘅咋？你唔系揸支棒棒去冲噶。 亦都唔系带兵团作战。 两回事，两回事。佢系食脑嘅。 系 啊，唔系话即系摸爬滚打嗰啲。 系。 咁烏克蘭軍隊如果按照佢嘅呢個質量嚟講咧，佢又唔係差得太緊要。你話戰機，你話坦克，你話火炮，係海軍弱啲啫。其實俄羅斯黑海艦隊都好弱，你如果比起土耳其都不如。咁唔好講嗰啲啦，就只講烏軍佢想唔想抵抗？你抵抗要有一个民族主义嘅，个民族主义企唔企得住？因为战前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会有2014咧？就 系 因为佢民族主义好紧要啊嘛。第一 佢對境內嘅俄羅斯族係有不恰當嘅政策嘅。喂，你唔俾人哋講俄語，你唔俾人哋使用人哋嗰啲民族嘅嗰啲特色。 係， 咁呢樣嘢係引起俄羅斯族人唔啱噶嘛。 嗯， 咁而家點知你突然又弱雞得咁緊要？你開始係去俄羅斯化，去蘇聯化，將所有二戰嗰啲蘇聯嗰啲碑 冚唪唥鏟曬佢，啲像啊嗰啲冚唪唥冇啦， 嗰啲墳墓啊，雖然唔係平，都係廢棄。 嗯， 咁我哋以為咦，你真係好民族主義喎、啊，但係而家佢嗰個民族主義喺戰鬥當中表現唔出嚟。 嗯， 我哋又觉得奇怪， 系 咁你总之要有一个凝聚力噶嘛， 啱啊，好啦， 咁我哋溃败嘅原因咧，基本上就系由于佢系领导人同埋领导思想唔得，咁就要时间唔多，要讨论下普京开战嘅目的啊，马恩赐你讲讲佢想点先？ 嗱，佢表面上讲起嚟咧就好简单啦。咁我谂有一句咧就激到西方好紧要嘅，佢就话我乌克兰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啊、即英文好简单，佢话你唔系一个 nation 啊，即唔系一个民族，唔系一个独立嘅民族，亦都唔算一个国家，你系俄国嘅一部分。咁此其一啦。咁某个程度你话非军事化，佢未必 drop 晒，而家即系将佢变成俄罗斯嘅一部分。但非军事化已经差唔多系附属国啦。头先你讲过，另外一样咧，亦都你头先都提过噶啦，就系、是、佢要翻到即系苏联解体之前嗰个1990年嘅边界啊嘛。咁呢样嘢咧，我谂西方就冇办法接受嘅。 唔係呢樣，你係冇法理依據嘅喎。你話曬三家分晉嗰陣時，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家都係喺聯合國有一席位， 登記咗， 而且係原始國家嚟嘅喎。聯合國開國嗰陣時就有嘅咯喎。 係 咁，你嗰陣時就已經大家互相承認主權獨立完整。 嗯， 你而家 話蘇聯崩潰啊，佢唔認噶啦。 唔係你而家用任何理由都唔能夠解釋你入侵嘅法理依據，你冇噶嘛。 啊， 咁你普京到底想點樣咧？ 嗯， 咁應該有兩層意思。 係 一層咧，佢已經講咗噶啦。啊，首先一個。要國際社會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第二個，大家要承認那兩個州是一個主權國家。這個是他談判的最低 籌碼、最低要求啦、 啊。最低要求。 最 minimum， 不落不到台、啊。 如果再高一點就是這個中央政府要倒台。啊、要換一個他們合心水的。 唔係佢之前選過嘅，即係之前以前咧，即係澤明斯基之前有一啲烏克蘭嘅總統係親俄噶嘛， 但係輸咗啊嘛， 輸咗啊，係啊。 咁你而家普京佢有咗一個軍事優勢，佢仲要有一個合法嘅依據，佢係扣一頂帽，即係我就講佢賊喊捉賊， 係 啊，你係入侵，居然你話。 因為 烏克蘭的中央政府是納粹政權，是新納粹主義， 是 什麼叫新納粹主義啊？不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咯，這個是納粹嘛，那你普京自己是嘛，你是 鬧人家納粹， 你想即是收了人家的國家，那不是侵略是什麼？不是納粹是什麼？那他就要國際社會承認佢呢啲所謂嘅合法化 啊，但以之前好似喺格魯吉亞已經有兩個細國誒獨立咗啦，都冇承認到啊國嘅。 嗰兩個就蚊型噶啦。 咁你唔好咁講啊，即係話 阿布哈茲同埋南奧塞梯，係 咯， 咁嗰啲係十幾廿萬人，啲咁多地方幾千零平方公里咁樣，你嗌人承認點承認得落啊？ 唔係，即係你知道有前科啊嘛，西方唔會承認呢啲國家仔噶嘛，甚至 佢話喂科賽旭你係影， 我哋聽下許晶點講先。 我諗啊，馬老師你頭先提到個關鍵啦，即係關於科賽旭個科賽旭嗰個問題咁樣，咁就我就唔係話要。 即係所謂各打五十大板啦。咁但係實情就係、是、即係俄羅斯佢所做嘅嘢係是否合情、是否合理嗰、那個，我哋再討論啦。佢唔合法呢、這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其實一樣嘅，即係北約咧，第一喺個冷戰結束之後咧，佢就起碼喺我眼中啦嚇，即係未必啱嘅啫。佢唔係一個防衛機制或者集體防衛嘅組織嚟嘅，因為已經見到九十年代以嚟咧。唔止一次咧，喺歐洲嘅境內咧，即係指肢解呢個南斯拉夫啦。歐洲以外就係攻打呢個利比亞啦。咁其實推翻伊拉克即係薩達姆政權嗰次就唔係以北約嘅名義嘅，即係加美英為主嘅啫。咁北約個別國家好似波蘭啊等等就即係獨立嘅身份嘅啲北約嘅骨幹，好似德國啊、法國啊嗰啲就仲要係明言反對添。咁但係。佢呢啲例子去講咧，就話你企喺普京個角度咧，喂大佬話你北約，你話你係一個集體防衛組織，咁咪好明顯都你係一個即係都唔係人哋打你嘅時候，咁你就抱成一團就去防衛你自己，走去打仲要打到出歐洲，打到去西亞，打到去北非咁。咁所以其實即係北約或者美國本身你去講要尊重一個領土主權完整嘅時候咧。其实你冇一个立足点去讲嘅，即系唔系我意思 不是。唔系话许晶啊，你北约虽然系打啫，但佢冇话要将嗰样嗰、那个国家打叙利亚， 据为己有， 据由己有啊嘛。佢只不过系打冧你，咁然之后 OK 又扶植， 吓、這個這個、你 亦都扶植个新嘅政权。北约亦都唔会插只手去管，即系而家譬如伊拉克嗰个政权，究竟嗰个政府搞乜嘢啊嘛？ 唔系新殖民主义 系啦。 呢个系呢两者之间系 有个分别噶。 有冇分別係一回事啦，但兩者之間都係唔尊重其他國家嘅領土完整，同埋佢喺國際法上都係唔站住腳嘅。即係就算係譬如芝加南斯拉夫頭先講科索沃嗰個問題，喂科索沃你譬如講話呢個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嗰啲地方咧，佢同科索沃最大嘅分別就係嗰啲唔係移民嚟嘅，即係嗰啲俄羅斯人係世世代代生活喺嗰度，正等於係克里米亞嘅嗰啲俄羅斯人或者係嗰啲達坦人先算啦，佢哋係世世代代喺度生活。喂，咁你科索沃嗰啲係移民嚟嘅，即係你啲阿爾巴尼亞裔，你移入咗人哋塞爾維亞，咁跟住你就以呢個作為一個理由。其實依家西方國家嚟講，即係甚至乎國際奧委會啊等等，佢當咗即係科索沃其實係一個主權國家嚟。咁但問題係你企喺塞爾維亞，你企喺貝爾格萊德嘅角度，亦都企喺普京嘅角度。喂，你咁樣都係純粹用軍力去肢解咗另外一個主權國啫。咁所以其實到依家為止。即係貝格萊德，佢都唔承認科索沃係個國家嚟嘅。咁但係即係北約就話：咁點啊？吹咩？我就係咁啊！我北約軍力就強。咁所以你知道普京嘅起家同當年即係用呢個空降部隊去即係喺南斯拉夫嗰度插一腳，其實係佢個人即係所謂人生嘅即係從政嘅其中一個亮點嚟㗎嘛，或者做嘅亮點。 係 咁，所以其實你即係從呢個角度去講咁，其實北約佢本質上同普京或者你唔好话佢哋做嘅完全一样啦，但起码北约或者美国咧系做咗个由呢、這个肢解南斯拉夫即克林顿嘅时期啦，去到呢个小布殊攻打呢个萨达姆啦，乃至系诺贝尔和平奖得住奥巴马打好多场仗啦，包括打阿富汗都好，其实好多时呢啲战争美国又好北约嘅名义都好啦，其实都系冇联合国授权啦，其实都系冇尊重到人哋个领导嘅主权同认定嘅，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去睇，咁即系既然系咁。咁普京就冇啊！你睇下佢喺軍佢除咗軍事上之外，佢有咩環節佔優咧？嗱，佢媒體唔佔優啦，佢道德上固然唔佔優啦，佢喺經濟上、科技上佢都唔佔優噶。咁所以佢既然覺得喂，你北約可以用拳頭去捍衞你哋嘅權益，咁你都話你要有錢有面啦，我普京乜都冇係咪？就淨係得罪軍隊嘅啫。咁所以我咪就用呢個為一個方法咯。所以。即係對於即係呢個未來個世界格局嘅走向咧，我都覺得嗰個叢林嘅法則或者嗰個野蠻嘅程度咧，只會係越演越烈嘅啫。即係烏克蘭，你當佢係科索沃 2.0 都好啦，將來一樣會有烏克蘭 2.0、3.0、4.0 咁樣去。呢個係小弟嘅一個睇法啦。 係啦，講到呢個普京開戰嘅目的咧，有一點係好強硬嘅，提出嚟一個要求就係烏克蘭係絕對唔可以加入北約。係。咁啊，呢個概念咧，我就要講講我嘅睇法啦。 嗯 北約東擴呢個概念咧，已經係大家成為經常使用嘅一個名詞啊。 嗯。 但係北約東擴呢個表達嘅方式咧，事實上係錯嘅。 嗯。 啊， 北約東擴只係一個表面嘅現象。 嗯， 咁你係睇下地圖，本來北約喺呢度，喺西方 十幾個， 而家 多咗成十個。 九一年以後增加咗咁多，但係大家要講真正嘅道理咧，唔係叫做北約東擴，而係新嘅北約國家，佢哋申請加入北約。呢、這個先至係基本嘅事實。 係 嗱，比如講立陶宛又好啦，愛沙尼亞又好啦， 係啊， 即係佢哋特別係波蘭， 係 點解佢會申請加入北約咧？ 誒，經常俾人瓜分啊嘛。 嗰啲係幾百年以嚟嘅一種民族嘅一種慘痛史。 嗯 啊，就因為即係二次大戰，你英國、法國話保我。但是9月1号开了战以后呢，你9月2号宣战 ,9 月3号宣战就静坐战就不动。喂，睇住我俾人哋劏。咁今次就唔同啦，今次係一定即係波兰入咗北约以后，唔该你北约嗰啲军队话知你英国美国 你住喺 德国 唔该你 法国 係 你摆住喺度，如果有人打我，我哋大家一起打。咁你要搞清楚呢個先至係所謂北約東擴嘅事實喺呢一度，係我哋波蘭波的三小國，我哋請北約嚟幫我睇門口嘅，唔係話佢嚟擴我，係兩回事。 可以入㗎，芬蘭咪一路都唔入咯。不過而家又話因為普京呢啲嘢，佢話要入啦嘛，因為驚啊你啊嘛， 所以就引起即係下邊一個話題就係、是。普京今次咧，其實係執咗芝麻掉咗西瓜。佢、喺軍事上，我即管算你克里米亞係正式，即係大家公認啦。啊，兩個半州又承認你係國家啦。我算你吞埋烏克蘭都好，但係比起馬恩茨你所講嘅佢嘅終極目標 係冇可能 恢復翻呢個前蘇聯嘅版圖。唔係話絕對冇可能，係你冇咁嘅本錢。 係 啊，你可以諗，個個去澳門都話同何生玩嘅。係啊，有幾多個係攞咗錢翻嚟噶？ 去馬場就話掘草皮嘅。 問題就係你任何一個政治家、一個軍事統帥，你想取得一個地區嘅霸權主義， 係 睇實力噶嘛？係 啊， 即係你開戰而家目的擺住喺度，話你。唔准入北约，即系乌克兰以后点样唔知，佢入唔入北约唔知，但有样嘢系知嘅，波的三小国同乌克兰同呢个捷克同斯洛伐克同匈牙利，佢哋同北约嗰个密切关系系俾呢一仗打醒咗嘅，呢、這个系即系普京树立咗一个新嘅强大嘅军事集团，佢造成呢个事实。 系好，咁又要听下你拣嘅呢一只董文华唱《小草》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提醒市民在抗疫关键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切勿轻信网上无出处和凭据的信息，以免自乱阵脚。政府透过社交网页天马台说，近日网上充斥谣言，不是说超市会关闭，就是立法会点票通过香港禁足七日，有关方面已经立即澄清。目前来港的鲜活食物和日常用品供应正常，政府亦都同内地一直紧密合作，透过不同的途径，包括水路、货车等，将物资运到香港。透过不同的途径，包括水路、货车等，将物资运到香港，呼吁市民无需要恐慌抢救食物。政府说，任何人在网上散布谣言，引起公众恐慌，如果涉及刑事成分，当局一定会严正执法。市民应该密切留意政府发放的资讯，不要被谣言误导。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维持4月22日是开考目标，但是考期会压缩到3个星期完成，暂定7月20日放榜。当局有2个后备考期，最迟4月初决定，暂时亦都没有要求所有考生要接种新冠疫苗。考生在入考场之前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如果有发烧或者有新冠病毒病征，正是接受强检，包括居安抗疫和家居隔离，又或者快速检测呈阳性，都不可以考试。有关考生可以申请评估成绩，最高可以获5级。考评局说会相信考生呈报的检测结果，但如果证实虚报，考生可以被取消资格或者要负上刑责。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抵达香港，协助应对第5波疫情，是至今支援本港抗疫的内地最高级别专家。梁万年说，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疫情，要求全国上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抗疫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专家组会视察本港抗疫链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再提出建议。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在白俄罗斯光梅尼州的河畔开始举行谈判。有份出席谈判的白俄罗斯外长马克尔说，参与谈判的各方应该感到安全。他引述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期待会谈可以找出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任何的提议都应该考虑和寻求实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70点，跌4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3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15.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8，人民币6.3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16美元，卖出1,915.9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有1-2阵微雨同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1-2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先讲讲个抗疫快讯先。今日东涌日东一村逾日楼进行围封强检，咁呢个检测咧已经开始咗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落楼检测。咁啊，继续我哋今晚讲呢个普京啊。啊！馬丁正話偷襲呢個烏克蘭， 美國同北約咧話明唔喐手噶啦，但係唔喐手咧，就唔出兵啫。但係佢喺呢個經濟上面、喺法律上面咧做咗好多嘢。 喂，其實即係學下中國當年即係抗美援朝，援朝咁派啲志願軍都得啩？ 冇理，冇必要啊！ 冇必要啊！ 冇必要啊！頭先都講咗啦，你如果係外邊啲軍隊想幫佢，你點幫法先？即係呢一仗係點樣打？ 哦、你要有個大計劃。 佢冇一個戰線，你明唔明啊？ 哦， 佢四面受敵。 係。 你如果係即係有外軍進入去，你係幫佢打場乜嘢仗？係咪幫佢守住呢個基輔？ 唔係禁飛區咯。即系搵啲飞机炸佢咯，见到俄国佬咪炸。 好难噶，佢呢个地域虽然好大，有60万平方公里， 系， 但系佢无险可守。 哦、 你从军事上面，如果想帮佢咧， 系 好困难啊！你个军事计划好难搞。 系， 但系而家喺法律上面，喺经济上面就赢硬噶嘛。 系， 你好似喺联合国， 系 联合国安理会，虽然佢有一票否决权， 系啊， 但系你只可以否决。唔准话即系讲俄罗斯系侵略国， 系， 但系你唔能够否决佢将呢件事攞去联合国大会开啊嘛， 系， 其实今日开紧噶啦， 系系， 你联合国大会如果做出一啲咩决议咧，你个一票否决权系冇用噶嘛， 系， 而且咧，历史上真系好少有国际上好多主要嘅国家， 嗯， 去制裁。另外一個國家嘅元首 係啊，未試過 這個制裁咧、 嗯， 傷害性極少，但係侮辱性極大。 係即係啲小國就有啦，譬如你嗰啲咩洪都拉斯啊嗰啲梗有啦，奧蒂加嗰啲俾人制裁噶啦。但係即 委內瑞拉、 委內咩？即係嗰啲梗有啦，小國，但係你大到好似俄羅斯咁，咪真係未聽過。 你而家係即係五常嚟噶嘛？你俾人哋咁搞法，仲有經濟戰。佢直頭就排除你喺國際上面，即係啲資金調動啊、銀行啊。你話：嘿，我唔想用美元，我用人民幣。 咪都有好多即 係。所以睇你點搞。 係即係旁盤左道可以走得甩嘅，但係你冇辦法啦。即係你官方嚟講，你都係大劑嘅。咁或者聽下許晶點睇先啦，許晶。 咁我都係講下經濟個方面， 嗰、個影響啦。 頭先阿馬老師提到排除喺國際上面，咁我哋知道即係最新個新聞，當然就係話有個叫 SWIFT 嘅系統啦 ，SWIFT 啦，咁同語言個講法都係同一個意思。咁同一時間英文入面除咗語言咧，就話好快咁啊，即係過數好快，對象好快。係，咁就有啲即係唔同地方嘅網民，尤其內地嘅網民就，其實呢個世界上個即係國際即係清帳嘅系統，唔係淨得 SWIFT 嘅。 系 有好多咁啊！中国自己有，俄罗斯有，日本、法国各个都有。咁呢个系一个事实。 系， 但个问题就系咧，你实质上你都系绕唔开嘅。咩意思咧？个原因就系佢只不过系一个电子清账嘅平台。 系， 咁点解即系欧美？当然 SWIFT 就系欧美为主啦，佢哋主导啦。咁佢唔将你俄罗斯踢咗出去，佢唔俾你用呢个电子清账嘅平台，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我唔同你俄罗斯做生意。系嘛？即系所以其实佢踢你出嗰个电子清账嘅平台咧，其实系个果嚟嘅，唔系个因嚟嘅。个因即系对于普京嚟讲，佢真正震撼嘅，点解个金融嘅叫做一个核武器咧？个原因就系、是。好有趣嘅就係過去嘅呢個週末咧，主唔係拜登主導啊，而係歐洲有幾個國家，包括法國在內，係佢哋極力主張，咁啊最終就真係將美國都拉埋落水，就將俄羅斯踢咗出去啦。 係， 因為開頭美國都諗一諗話，哇喺我喺俄羅斯都有啲石油生意嘅喎，你咁搞我國際上點搞啊？咁 咪德國更加啦， 德國更加係啦，咁所以。 最初唔制噶德國， 起初德國同美國都唔制，因為佢哋多生意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呢度反映咗個對於俄羅斯嚟講一個非常之嚴重嘅一個喺金融上嘅事實咧，就係話，哪怕大部分嘅西歐國家，或者包括部分嘅東歐國家，好似拉脱維亞、捷克等等咧，佢百分百唔係百分之幾多成啊，百分百嘅天然氣來自於俄羅斯嘅，或者歐洲大部分嘅國家，佢哋食嘅小麥咧，唔係俄羅斯就烏克蘭，唔係烏克蘭就俄羅斯噶啦。 咁哪怕咁嘅情況之下咧，佢都踢你出去 SWIFT 咧，即係話其實佢哋係有個意思，無論付出幾大代價，即係今次個事件咧，學馬老師開場白話曬咧，對於歐洲嚟講實在太過震撼啊！即係無論係喺個政治倫理上啦，實質嘅安全威脅實在就太過震撼，所以我冒住冬天冇呢、這個 天然氣，冇暖氣， 全年就冇呢個麵包食，我都要 咁唔會嘅， 劃清界咁 佢買其他啲喺第二個地方買咯，不過渣啲啦，嗰啲就 梗貴啲啊， 又貴又渣啦。 當然美國、加拿大嗰啲就好開心啦， 梗係啦， 又可以買頁岩氣，同埋加拿大係即係好大嘅呢、這個即係小麥嘅出口國， 冇錯冇錯，你講啦。 咁但係歐洲嗰個西歐嗰個團結同埋決心咧，今次我覺得對於普京嚟講， 咁啊點解咧？我頭先即係咪前我都問啊馬老師，即係我都諗唔到西方嗰、那個即係。那個憤怒啊，即係點解今次咁義正言辭咧？好少可噶嘛，係嘛？之前其實佢哋好努力噶，馬克龍就走去見阿普京啊，冚唪唥都想即係碎甩啊普京，喂，你唔好做得太過分啦，咁樣諸如此類係咪？咁但係 佢哋會驚斯大林再嚟嘅嘛？ 嚇、 啊！是啊，不是讲少的。你举一个欧洲第二大国这样就要灭了他，还要他非军事化。 然后你又说明会推将个咩边界推到1990 年。是啊，真的怕的。啊，即是表达他们那种不满的程度咯。 嗯、但是你他正话真的你真喂选自己即是选人又根本选己的这样东 西。这个就是黎克松当年讲的 This is the war。 哦， 呢、這个就系战争啦！你以为咩啊？打紧仗嘅而家大佬，你唔好以为下个唔系你啊！即系有啲咁样嘅，你啲难民嗱嗱声咁嚟，佢哋带嚟啲咩信息啊？ 吓、啊，咁啊，乌克兰啲难民都质素稍为高啲嘅，咁就 咁同埋呢个震撼教育，即系喺呢个周末咧，远嘅我哋唔好讲啦，净喺呢个周末咧就，其实你见到嗰个威力都出现嘅，那个威力喺边度出现咧？就系、是、一个两成。咩叫兩成呢？就係話盧布喺過去嘅一個週末啫，就跌咗超過20%。咁嗱，呢個嗱股市就唔同，我哋香港就慣噶啦，係嘛？兩萬六啊，呢幾日2萬2，但係股市同貨幣係唔同嘅。你股市咧跌個1-20%，甚至冇40-50%咧，就嚇嚇地嘅，你跌上上落落。但係貨幣一個國際會運用嘅貨幣，你喺一個週末暴跌兩成咧，其實可以係一個毀滅性嘅打擊嚟嘅。即係譬如你用人民幣做一個對比啦，盧布頭先我講啦，一個週末佢跌咗兩成，咁人民幣要有兩成嘅波幅，係咪？人民幣兩成嘅波幅要用幾多年去做咧？就是、用咗16年，係2006年到今時今日2022年咧，人民幣個波幅。先至係有兩成嘅啫，當然啦，佢升咗兩成，咪跌咗兩成。咁所以人民幣兩年16年行嘅路咧，咁啊，普京嗰個盧布咧就兩個禮拜就同你玩。 即係你意思即係要 一鋪翻到解放前， 我唔知翻到解放前啦，即係一鋪翻到北洋時代，所以令到俄羅斯咧，佢就即時就抽升個息口啦。咁佢個息口依家去到幾多釐咧？香港講緊幾多釐啦？ 20厘啊嘛，我啱啱聽，係20厘利息啊嘛，我諗都你其實冇用嘅，你越高利息咧，越冇人肯借 钱。借唔到啊， 咪咯，越冇 利大本无归啊！ 俄罗斯已经唔系用几多厘去计20厘，即系两分啦。如果系啊，讲为俄罗斯两分息，咪吓死人。所以你而家见到咧，开始有啲唔单止俄罗斯境外，即系佢最发达个城市就反而唔系莫斯科啦，就系圣彼得堡啦。 系 咁啊，同埋就另外一个境外都有啲俄罗斯嘅俄资嘅银行啦，就系呢喺个布拉格咧。就見到有人排隊，咁咩意思呢？其實銀行係面上擠提嘅。咁呢啲人民擠提係做乜呢？佢就攞啲盧布出嚟呢，就換返美金，因為美金就保值呀。咁、哦、你盧布，喂大佬，你一個週末跌兩成，咁你兩個週末你跌四成，我仲得了嘅。咁你身家證明財產嚟嘅。咁所以依家即係長話短說嗰啲，就係俄羅斯佢喺歐洲嗰個制裁之下呢，其實並棒咧，其實已經好明顯嘅就係由制裁就已經係突入咗佢嗰個貨幣系統。那個貨幣系統咧，其實好快就會有可能會壓垮普京嗰個銀行系統。咁而且咧，佢係一種螺旋式下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個貨幣越跌， 係啊，越冇人要 啊。我越攞去換嘅時候咧，我就越拋盧布就買美金。我越拋盧布越買美金咧，咁就令到成件事就加速咗。 惡性循環啊嘛， 呢個惡性循環係已經係形成咗噶啦。 係啊，呢啲即係金融崩潰係可以好快嘅，即、就、係、是、中國人應該大把經驗啦。即係四七年之後，唉。 嗱，咁我哋睇即係西方經濟戰、法律戰咧，都行之有效。但係仲有一樣，其實普京點解？喐啲就話要用核武器咧，要使到佢嘅戰略威脅嘅呢個力量提升到日常咧、 嗯， 就真係啊馬恩茨話啫，西方啲志願軍點樣樣啊？志願軍倒係唔會，但係即係陳兵邊境咧呢樣嘢已經係事實啦。 係 啊，即係德軍又好，法軍又好。不但係俾武器裝備，而且佢哋真係實兵實彈，已經走到去烏克蘭嘅邊境， 同波蘭嗰邊。 佢已經佈陣啦，佢會唔會入去咧？嗰啲唔知道。但係俄軍必須要有呢個準備。 嗯， 即係如果係北約真係出手，佢點算？佢、 真係放核彈啦！ 冇得算，佢係冇得算。佢如果唔用核武器咧， 佢阻止唔到噶，佢輸緊噶，佢唔夠打咁啊！ 當然啦，但係咧，這個可能性極低極低，但另外一個可能性咧，馬恩茨剛才提過這個叫做咩空中呢個禁飛區， 係啊係啊， 呢、這個係有可能嘅，因為 即係控制到噶嘛，西歐 北約嗰啲防空導彈擺喺邊境咧，佢完全可以畫一條線， 係 佢唔係話我要打你俄羅斯啲機， 係 而係我喺呢一條線後邊， 係 即係烏克蘭嘅西部嘅國土，係允許佢有一個安全區。 哦， 係啊，有安全 即係人哋國家畫個禁飛區，個個都唔飛得都得㗎。 我畫咗， 我打緊仗， 我畫咗你咪試下咯，係嘛？ 咁 呢個即係我一早都講，你要睇朝鮮戰爭。 係 朝鮮戰爭，我同阿許晶講咗好多次嗰個米格走廊嘅問題。 係 米格走廊就係蘇軍，佢話唔出兵，其實出兵就喺呢個鴨綠江邊150公里呢度。 嗯， 佢喺度戰鬥。 嗯， 佢话明打打就走，打打就走，但系咧美国啲飞机咧基本上就唔入米格走廊， 哦， 即系费事同你死过， 系 啊，佢喺其他地方攞制空权，对呢个中朝嘅军队即系 有保护作用， 点样杀都好， 系 佢冇危险啊嘛， 系啊， 但系如果而家北约喺呢个西部乌克兰划一个禁飞区， 嗯。 其实是成为一个保护伞， 啱啊！ 佢嘅军队、佢嘅政府不至于流亡， 系 佢嘅人民咧，亦都可以有一个保护区， 系 啊！咁呢个就大镬啦，点咧？即系呢一仗咧，就睇唔到结束嘅可能性啦。 哦， 咁你拖住呢一仗，有啲人话而家俄罗斯一日烧几多军费？其實冇幾多啊！許晶頭先都講啦，見唔到大規模嘅咩地氈式轟炸冇。 嗯， 雖然俄軍就話我已經炸咗呢個800幾個目標啦，甚至炸咗1000幾個目標啦。咁點為之一個目標咧？嚇、啊，一個坦克有一個目標， 係 一個機場咁大有一個目標。 係，我知 道。啊，一個港口咁大，你係咪一個導彈可以搞得掂咧？ 梗 係 唔得啦！ 喂，導彈好貴喎，大佬，係嘛？你彈道導彈又好，巡航導彈又好，講緊都係幾百萬美金噶嘛。 一粒啊， 梗系一粒啦。咁而家你如果要打高科技战争，就系烧钱啊嘛。 咁你实唔够。 而家头先你两位都已经讲咗啦，普京最渴就系水啊嘛。 最冇嘅又系水。 咁你仲烧？ 系。 所以呢个前景咧，北约或者西方或者美国咧，佢喺军事上系采取一种隐而不发。后发制人的姿态， 咁呢个又啱嘅，即系其实我有时感觉咧，即系虽然可能唔系好适合，其实大家喺呢个战争咧就系赌一铺 show hand 啫嘛，咁有时你都要留翻啲筹码，最后同佢即系咩噶嘛 ，all in 咁同你 show hand 噶嘛，咁你而家普京差唔多都睇晒咯，你连核弹都出埋啦，咁你仲有乜嘢？仲有咩折筹码 咧？呢次系一个有限嘅局部嘅战争啫，大家唔系瞓身嘅，唔会玩命嘅，即系为一个乌克兰，唔好话西方啊，普京都唔值得玩命。 系 咁、啊、所以， 但系你惊唔惊啊？马兴成，你即系你呢种分析系一个好有理性嘅人嘅分析噶。而家咧一个讲法就系话，即系普京系咪即系开始有啲失常咧，有啲失调咧一个人？ 啊，唔至于嘅，即使系当年啲人话希特拉系癫癫地嘅，其实一啲都唔癫。 吓， 佢到临死一刻都非常之清醒，佢做紧乜嘢？佢要付咩代价？佢都好清醒。当然佢系一个病人， 系即系心理病，心理病嗰种就唔系精神病。 但系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咧，佢仲系履行紧佢嘅职责嘅。 系， 但系普京今次第一系赌博，第二系表现出有啲即系语无伦次。 系啊，系啊，系 呢个正恰恰反映俄罗斯国家同俄罗斯军队嘅佢嘅。无奈啊！佢今次发动呢次即系大打出手，都系无奈嘅。 哦，即系冇知你而家冇取胜把握就去打啦。 喂，把握仲有把握叫赌博 啊！好啦，而家仲有一两分钟时间，或者俾阿许晶做一个少少总结啦，好嘛？许晶，喂，许晶，吓，我哋仲有几分钟先听歌，咁你或者讲几句咧？ 系我睇翻同马老师就即系约合负责啦， 系 就俾佢就即系再系即系企喺普京嘅角度系再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悲观啲。当然其实某个程度可能会即系同情，即系俄罗斯其实佢哋都系即系所谓逼死条墙嘅。但系你国际政治嘅玩法通常都系咁噶啦，就系好多时就系逼你去入一个死局入边，系嘛？咁呢个。國際博弈上面，你再同佢講話睇啲婆婆媽媽就冇意思。咁點解？我覺得其實佢即係未打就已經先輸咧。其實就頭先嗰個講法就係、是，你留意翻西方，尤其德國其實好有意思。一開頭咧就係、是有人就話美國係煽風點火啦，有人就話美國就係提水啦，同烏克蘭講喂打㗎啦咁樣。咁但你要留意好有意思嘅咧，就係、是、其實西方係冇出盡全力咧去阻止普京去所謂西征。甚至乎有人會覺得佢度有啲分析咧，尤其內地嘅分析咧，就係佢引誘 誘敵心入啊， 煲個局，等佢啲人 賣個破綻。 因為柏林咧喺政治上係好敏感，亦都好謹慎。 係， 但竟然咧，你睇其實馮德萊恩你話就話歐盟啫，其實咪即係德國。你留意下馮德萊恩佢好刻意地就係今次歐盟咧係動用咧數以十億計港元嘅資金咧，係所謂嘅援助呢、這個即係、就是、烏克蘭咧、 啊， 我就唔係賣軍火俾你，我送軍火俾你。 嗯、 你企喺一個德國嘅角度，我喺開打咗之後，我送幾十萬、幾十億軍火俾你烏克蘭，其實就咩意思呢？就係、是、其實歐洲意思就係第一喺經濟上，我同你俄羅斯咧就打一個長期戰，我哋學阿殷志興所話齋咧。 消耗 战要付出，系啦， 大家烧银纸咯， 系付出沉重代价。不过咧，系人买大细都系买大唔买细啦。你同呢个欧西欧玩呢个经济放血， 边个玩都死啊！ 边个死先？大家一目了然。第二咧就系、是、乌克兰个战争咧，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成个局嚟讲咧，而家你睇得到咧，无论系北约又好，欧盟又好咧，摆明就系一个帮你普京放血嘅一个机会嚟嘅。你伸个头入嚟咧，就帮你防御。咁所以 好，许姐唔好意思啦，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一阵间咧就有阿基哥啦，那些年张伟基。咁啊，听晚咧阿飞哥就请嚟梁基永同丁新炮讲香港啲古墓啊。咁呢个时候咧就听最后一只歌，许冠杰唱嘅叫做《点解要摆酒》啊。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酒乱咁嘥钱冇理由，人人为饮一杯酒，累到夫妻一齐忧。点解要摆酒？恨我整湿咗个头，求人度水搵帮手，月尾薪金起细扣。 算开支。